佛菩萨没有自私自利的缘啊，起心动念的都是利益众生。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念兹在此啊。只有这一念啊。我们发愿不如是。愿愿都为自己啊，能够是一半为自己一半为众生呢，这人就很难得了啊。多数的90%以上为自己，真正为众生的少分。众生学佛成不了佛道啊，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佛法修学第一关没破，第一关是大门。换一句话说，学了一辈子在门外没进门啊。这一门是什么？小乘是虚脱观出苦，小乘一门。大乘华严经上讲的是性位菩萨初心，初心是入门的，我们没入门的。要努力啊，加功用恨，不能不入。啊，要入门，头一个放下身见，把我们的老观念改过来，身不是我，身心世界，真能放得下了。不再执着了，不再贪念了。学释迦牟尼佛，过最简单的生活啊，确确实实每一天能吃饱，能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这就入门。我们不求神通，可能自然得到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我们相信时间不会很长，你就证得究竟佛果。 啊，那么我们在现前有生之年，要把往生的条件做好。啊，有利于我们往生的，做加紧努力做；与往生不相干的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心愿一向转念，必定得生。啊，要明心见性，必须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。最难放下的是妄想，妄想是起心动念，因为它太危险了。我们凡夫自己不能够觉察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这是整个宇宙。在这个状况之下产生的幻想，幻想是心生是变，心是不生不灭，但是实是生灭。啊，阿赖耶的生灭现象是一秒钟1600兆次。这么高的频率在波动，每一个波动就是一个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念念不相同。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不肯放下，舍不得放下，知道了你就欢喜放下，放下就见到真理，真相就被你见到了，见到真相就叫明心见性，就叫做见性。这么个道理啊。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德，都是人所需求的，佛通通具足了，通通得到圆满。佛得到圆满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圆满。能得到吗？难，真难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本来是佛，只是现在迷失了。佛教导我们如何能恢复，把本有的统统召回来，这就是佛陀教育。现在这个时代 祖师大德们说得很好，末法时期，发若魔墙。啊，魔在哪里？自身烦恼生活，身外一切诱惑，让我们对正法生怀疑，啊，让我们起贪嗔痴慢疑，统统都是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。善缘恶缘把握不住啊，全都受影响了，你就堕落了。在末法时期，这个力量啊太大了。为什么？正法时期有修有正的人很多，讲经的人更多啊！你听了的时候啊，同时又看到那些真正修行人啊，修行的样子，修行的成就，你都亲眼看见了，你真相信，你不怀疑，这是正法了啊！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，佛的法缘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啊，这四种。什么叫正法？有讲经的人，有听经，有学习的人，真正修行的人，有正果的人啊，信解行正，四种人都有，这个时代叫正法。如果这四个缺了一个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。啊，第三种呢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修行的，啊，没有依教奉行，这叫末法。那么讲经的人没有了，听经的人没有了，这叫灭法，佛法就灭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真正依教奉行的。不要说听经的人没有修行，甚至讲经的人，他会讲，他不会修，他没有修。啊，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佛学。把佛经当作世间一种学问来研究。啊，这是讲经的人本身都没有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末法时期的现象啊，距离法灭很近了啊。在末法时期的人虽然修佛，很容易受诱惑啊。受什么诱惑呢？财色名利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戒律没有了，根没有了。啊，佛法都是道听途说，都不是从根上生的。啊，十几二十岁才听闻佛法，古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时候，但是古人呢， 从小把根扎下去了。啊，这个根就是孝亲尊师。他懂得孝顺父母，懂得尊敬长辈。比他年岁大的，他懂得恭敬。啊，所以学佛没有问题啊，能成就啊。现在我们没有受过扎根教育，啊，十几岁以后是少年。幼年根没扎了，少年的时候他已经学了很多坏的习气啊，看到很多不好的样子啊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他没有能力分辨呢，他认为那是正常的啊，你们大家都是这么做的。所以末法时候难教了，不是老师不愿意教啊，太难了啊！怎样能够帮助传统文化复兴，帮助正法救助，离开戒定慧三学决定做不到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个人真正死心塌地走佛菩萨这一条道路，那一戒得定，一定可畏。佛法学习的是开智慧，啊，到近代受西方人的影响。啊，于是对中国自己的东西疏忽了，产生怀疑了。啊，疑心升起来，一代比一代严重。到现在这一代，对祖宗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相信。你讲给他听，他摇头，他不相信，不能接受。啊，这个问题真的是最严重的问题。啊，古时候这个教学，人人都可以成圣贤，都可以成佛菩萨。现在人怀疑，不接受，那这个传统文化会在这个时间灭亡。佛法也不会存在的啊，这一个怀疑就把它送掉了啊。科学提倡怀疑中国传统文化不准怀疑，大乘佛法也是不许怀疑啊，一定要从沉浸才能得利啊，沉浸到极处能得三昧，能开智慧， 为什么？禅定智慧是你自性本有的，你为什么失掉了？你的念头乱了，你有妄想，你有杂念，把自性里面智慧的能向好障碍住了，它不起作用。所以中国这套教育是诚信的，从自性流，直接从自性开发的啊，小孩刚出生，他是带着迷惑而来的，这一点都不错。他不迷惑，他就不来了啊。但是迷惑浅不深，很容易启发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未成年的青少年，那也就是不满20岁的，得清净心、开智慧的人很多，每一个朝代都有。啊，从这些人参加考试，你就能看出来。你看他写出的文章，从文章里头看他思想体系，啊，言语的结构都达到高层次啊，这是智慧显现的。那智慧与清净心有关系，心不清净，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程度。他学佛很容易，一点困难都没有。不出家叫高士，出家是高僧。佛告诉我们啊，末法障缘多啊，人心散乱，散乱叫无常，无常的反面叫住。啊，住什么？也住在一处不动了，那他就有常了。他住在哪里呢？住在念佛啊，也就是说他一天到晚24小时除了念佛之外他什么也不想，他没有杂念，他没有妄想，他只有念佛，三昧现前了。这种人怎么样呢？决定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成佛，真不容易啊。要真干，如果不真干，心里头妄想多，杂念多，虽念佛念一辈子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万缘放下，什么我都不住，我就住在阿弥陀佛上， 我就住在这一本无量寿经上。啊，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，我就安住在下莲居老居士会集本。好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那你的心本来是佛，念佛成佛就根据这个道理。你的心本来是佛，现在你的心又念佛，他怎么会不作佛呢？他当然作佛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这是真理啊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这是硬功夫啊。决定不是虚幻的。要真念啊，真念就常说万缘一定要放得下，决定不要对外面境界有惑。啊，外面环境诱惑的力量实在太大太大了。啊，外有诱惑，内有烦恼。啊，外面一淫，里面烦恼就发走了，马上就迷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就起来了，跟佛法就远了，距离越来越远了。啊，距离六道轮回就越来越近了，还是继续搞轮回。啊，所以学佛要真正学佛，学佛不学经教那怎么行呢？你怎么会觉悟呢？我们靠什么觉悟？靠什么远离诱惑？就是靠经教。啊，三天不听经教，你的心就动摇了。30天不听经教，你的心摇摆就很厉害了。啊，3个月不听经教，你就迷了，你可能已经倒到那边去了，你已经投降了。啊，你已经远离佛法了。啊，有人问我，你学佛为什么没有改变呢？为什么没有受诱惑？天天读经，天天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。啊，我的同学我一个也不认识。啊，在卫星电视上，在网络上，啊，我们心心相印，我们乐此不疲， 这才能保住啊。但是诱惑你的时候，我拿钱给你，我帮助你去做好事，好事不如无事，这很重要。啊，不是人家说我有这个机会，我有财力帮助你的时候，啊，马上就动摇了，那说不定是个陷坑呢，掉在里头爬不出来呀。啊，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欢喜，我希望你做，我不参与。啊，希望你做成功。啊，你护持三宝，功德无量。啊，我这个一生居无定所。没有道场啊，根本是释迦牟尼佛学的。我深深能够体会佛陀这一种修学的方法，能够保住自己的清白，能够不受诱惑。我从这里体会到释迦牟尼佛无尽的恩德了。他要不做这个实验，我们生在末法时期保不住自己。末法时代因为福报不如别人，智慧不如别人，德能不如别人，怎么成就？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信心，对自己有一点成就，就是相信佛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我的信心从这建立的。佛教给我们的是善业道，我们把它看作绝对标准。啊，与实相相应的我做，与实相相悖的我决定不做，我从这做起啊。我们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决定没有对立。没有怨恨，没有傲慢，没有嫉妒。啊，我们一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老老实实做一个，牺牲自己，奉献给别人，这是修大智慧、大福德。这真干呐！啊，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，绝不能做伤害众生的事情。啊，伤害一个众生，都是无量罪业，何况 伤害众多的众生，这个事怎么能做？养自己纯善纯净的心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我们的愿望足了，其他没有愿望了。越老越坚定，六十多年了没有动摇，老的时候不可能再动摇了。越老越相信，信心非常坚定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带给我一生的喜乐，法喜充满了。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，物质生活需要很少几件衣服就能穿几十年。我这几十年没做过衣服，都是人家送给我的。送了多少呢？大概我十辈子都穿不完，可以开服装店了。我得找几个同学发发心，把我的衣服整理整理，留个几套留着，其他的不舍。修大布施。样样都要舍。舍得干干净净的，善意一搏，多么自在呀，多么潇洒了。请看经文。信念持名真是法宝也。你看看这个法宝说出来了，就这四个字。信念持名。这四个字真是法宝。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这叫真心。真正相信这个世界有六道轮回，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世界有十法界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。我们今天是在释迦牟尼佛的秽土。释迦佛这个世界要往上提升呢，很难呐，不是容易事情了。信愿持名，愿就是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真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巴不得我现在就走。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没有贪念。佛来接引我就走了。同学们有人问我寿命 我说我寿命只有45岁，早就过去了。45岁以后这个寿命是阿弥陀佛给的啊，要我来表法。那我还有多少寿命不知道啊？那你问阿弥陀佛晓得啊，他什么时候来带我，什么时候走啊，没有丝毫贪念啊。那福报来呢，大概是要我表法，做一个弥陀弟子的好榜样啊，这就是我住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走的理由。做样子给大家看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部无量寿经记住啊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啊，信念持名，求生净土，就干这个。一生学一部经，讲一部经，这就是表法啊！真正目的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其他一切外缘统统放下了，学佛得大自在呀！啊，往后真正修净宗的人，我教给他们的时候，印光大师全集至少要看10遍啊，持戒念佛，净土宗可以传下去啊。持戒一定要儒释道的三个根要先做到，没有做到，你没有戒的根，你勇猛精进干一辈子都不能成就啊！往生你没有把握，要看运气。那真正有把握，那不是靠运气的。那么最好把《印光大师精华录》啊，这本真的是精华。重要的教训的时候通通抄在这里头，只有一册，分量不大，这一册要背过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劝大家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你要念1000遍啊，做印光法师弟子。那么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要读1000遍至少啊，如果能念3000遍最好。法达禅师过去诵法华经3000遍呢，这个经跟法华经比的时候分量少很多啊。法华经的分量大概是我们无量寿经的10倍耶。他念3000遍呢，所以他能开悟啊。你念3000遍呢，你会得念佛3昧耶，这肯定的。啊，3000遍，一门深入。那么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至少从头到尾要念10遍 为什么要这样学法，你才会真正相信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个心更会动摇，你这个心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啊，会被外面境界所转，没根嘛。啊，一千遍的清华录跟无量寿经会一本，啊，十遍的印光大师文钞，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注解，啊，十遍下去，你的信心生出来了，你是真心，你是真愿，你真真不动摇。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必念了，都放下了，我就专干这个。啊，这个功课叫基本课，学完了之后，智慧真正开了，你再看别的经论可以。啊，像练功夫一样，这是基本功。得真下功夫。往生净土才有把握，才不会被一切境界所动摇。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啊，根本不放在心上。信愿持名这四个字重要。这是一大藏教之眼目啊。一大藏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，49年所说一切经教，信愿持名四个字通通包括了，一法都不漏。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了。所以持名念佛时，即是心印放光时，故曰一声佛号一声心。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一念清净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念这句佛号就放光啊。你自己看不见，别人没看见，佛菩萨看见了，鬼神看见了。啊，口没有念佛，心里头真有佛。啊，心里面什么都放下没有了吗？只有阿弥陀佛在心中吗？这个心怎么会不放光呢？你住在这个地方，地方放光；你坐在这个地方，座位放光。啊，你行在这个地方，地区放光。一般人说，这个光明可以化解灾难了。那这个话不是我说的。大吉经曰：若人但念阿弥陀佛，世界无上深妙禅也。 啊，是假如有个人只念阿弥陀佛，其他全不会啊，这个人呢就是无上神妙者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而且很多。地贤法师这个徒弟郭卢亚就是最好的榜样啊，他真的是单念阿弥陀，他其他的什么都不会。啊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。虽然出家了，什么都不懂。啊，四十多岁才出家。一生吃尽苦头。啊，最后遇到地贤法师。跟地贤法师出去了，这也是特殊的因缘。地贤法师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会不会？会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行，其他的不行了。好，你就念这一句佛号。啊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他念了三年，欲知时止，站着往生，不是假的啊，真的是无上神妙禅呐！佛说的话，祖师说的话，你要真正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。那你就是得到啊佛的深恩了。你的智慧之源从哪得来的？你的光明身从哪得来的？就心愿之名四个字，就从这得来的。要真心，要真愿。啊，你要不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你遇到这个法门空遇到了，错了，真错了。真正接受过来，知道佛恩浩荡啊，你怎么报答？信愿持名，就能报佛恩。啊，你这个身体所在之处就放光。啊，一声佛号，一声心，跟阿弥陀佛他就相应。你的一声佛号，佛听见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回应你是给你加持。真正不可思议。你本来是佛，你跟阿弥陀佛没有丝毫差别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过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哪里是假的呢？啊，确实是真的。啊，佛的智慧 究竟圆满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是自性本自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，不是学来的。啊，所以你不需要去学，需要的是开发性德。我们自信被妄想分别执着蒙蔽了啊！妄想分别执着造下了障碍。那现在唯一的就是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放下就是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大乘经教我们学的不少了，这些道理方法我们都知道啊。问题呢，我们没有依教奉行，所以跟佛菩萨有这么大的差别。啊，造业没有不受苦报的。啊，除了你遇到这个法门，你念佛往生净土。啊，不往生净土，不能离开六道轮回。造一切不善业，决定在三恶道。啊，三恶道之苦是真苦啊！啊，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妄心当家，真心虽有不知道，这真可惜啊。啊，怎样把真心找回来？佛给我们说，放下就是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就是这样教给我的。告诉我，放得下，看得破。啊，嘱咐我，要我认真去做六年。啊，六年做什么呢？看破放下。放下看破。叫我从这入门呐、啊！啊，这个话说的对不对？通过六十多年学习经教，证明张家大师的话完全正确。跟前面所说的欧益大师讲的性缘痴名有等同的作用啊。啊，放下是禅定啊，看破是开智慧啊，看破放下了，就是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处。 张家大师没有欺骗我，简单扼要。六个字缩短了就是四个字，看破放下。啊，如果后头再续四个字，信愿持名，毕生净土，啊，必定生净土。啊，功夫要真正能得力，全在放下。是不是真能放下？全在看破。啊，看破，我们今天不从经教上下手，你就没有法子入门。啊，那么经教有这一步，再加上印光大师文钞够了。不用再学了。啊，往生凭什么？凭信愿持名。经教就是帮助你心愿持名的，你真能心愿持名，他就真往生了。我们从这明白这个道理。黄念老的脊柱帮助我们理解认识这部经，帮助大家了对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。你才能够真正发愿。才能够啊永远不退心。啊，才肯放下，真愿往生，啊，目的在此地。那我们看现前行事，还有很多人怀疑，我们要给大众坚定信心。啊，我依照这个本子修行。依照这个本子给大家在一起分享，决定求生净土。我们接着干的就是行证。我依教奉行，我决定往生，给大家做证明。让这一部经信解行证通通去除，那就是正法主事啊。啊，有讲汇集本讲集注的这个地方，真有人在听在学习，依教奉行，将来决定的神剑图，这就是正法主师。 真的别的经论做不到，别的经论充其量你只能做到解，行就做不到了，那正就更没有指望了。那是其他经典是佛的相法时代定夺者，这部经典是末法里头的正法，啊，其他经教讲得再好，相法里头的末法，这部经典所在之处是末法里面的正法，不可思议。那我们一定要珍惜。